北广合益出品。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月。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当中的经典插曲。这部影片呢，相信很多的人都看过，讲述了一群问题少年在一个好老师的带领下改变了人生的故事。遇到优秀的老师真的是学生们的一笔财富。死亡诗社也是一部讲述优秀老师的经典电影，那句船长船长啊，我至今记忆犹新。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死亡诗社当中的插曲。 心灵捕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天才的故事，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关于心灵救赎的故事。如果没有遇到恩师兰波和尚恩不懈的努力，就不会有威尔后来的展翅高飞。感谢生命当中你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帮助过你的人生导师吧。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心灵捕手当中的插曲。每个音乐家都希望自己可以有流芳百世的作品，有的人成功了，但是霍兰先生却因为生活所迫，无可奈何地选择了音乐老师这个职业。其后啊，更是将30多年的青春奉献于所谓的平凡的教育事业上。而后来他惊觉地发现自己原来有那么大的成就。电影《生命因你动听》的剧情就像这个片名一样，让人感叹音乐教师这个身份的魔力。 I feel that the love around me has come from another world. I have lost love. Tell you how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round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Cream-colored ponies and crisp apple strudels, doorbells and sleigh bells and schnitzel with noodles, wild geese that fly with the moon on their w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Girls in white dresses with blue satin sashes, snowflakes that stay on my nose and eyelashes, silver white winters that melt into sp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round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Cream-colored ponies and crisp apple strudels, doorbells and sleigh bells and schnitzel with noodles, wild geese that fly with the moon on their w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Snowflakes that stay on my nose and my lashes, silver white winters that melt into sp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When the dog bites, when the bee stings, when I'm feeling sad,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s, and then I don't feel so bad. When the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电影《音乐之声》当中的插曲。那《音乐之声》呢，也是一部和音乐老师有关的电影。1938年的奥地利萨尔茨堡，温柔的音乐老师玛利亚不仅赢得了孩子们的心，也温暖了上校。这部电影当中有太多经典的配乐，是电影史上最经典的歌舞片之一。哆来咪啊，孤独的牧羊人，还有雪绒花等等歌曲，让我们至今耳熟能详。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孤独的牧羊人》吧。 High on a hill was a lonely goat herd, lay, or lay, or lay.Of the lonely goat herd, lay, lay, lay. Folks in a town that was quite remote herd, lay, lay, lay. Lusty and clear from the goat herd's throat herd, lay, lay, lay. Prince on the bridge of a castle moat herd, lay, or lay, or lay. Men on a road with a load to tote herd, lay, or lay, or lay. Men in the midst of a troubled goat herd, lay, or lay, or lay. Men drinking beer with a foam afloat herd, lay, or lay, or lay. a pale pink coat, her lay, or lay, or lay, ooh. She yodeled back to the lonely goat, her lay, or lay, ooh. Soon her mama, with a gleaming gloat, her lay, or lay, or lay, ooh. What a duet for a girl and goat, her lay, or lay, or low.Lady, old lady, old lady, woo-hoo! She yodeled back to the lonely goat, her lady, old lady, old lady. Soon her mama, with a gleaming gloat, heard lady, old lady, old lady, mm-hmm. What did you wait for a girl and goat, her lady, old lady, old lady?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电影当中的老师的形象。那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前半部分是电影的原声带，这是印度电影《地球上的星星》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呢，由我们熟悉的印度演员阿米尔汗主演，他饰演的美术老师改变了班上最顽劣的学生。 देखो क्या वो पेड़ है चादर ओढ़े या खड़ा कोई हे देखो देखो क्या वो पेड़ है चादर ओढ़े या खड़ा कोई बारिश है या आसमान ने छोड़ दिए हैं नल खुले कहीं हाँ हम जैसे देखे ये जहां चलो चलो चलो नए ख्वाब बुन ले चलो नए ख्वाब बुन ले बम बम बोले मस्ती में डोले बम बम बोले 希望自己是聪明的人？谁不希望什么都能100分？谁会希望自己又呆又傻又愚蠢？谁会愿意听到你真的好笨？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残忍，有些道路没有直通那扇门，有些游戏结果不一定要获胜，有些收获不在终点，只在过程。我们不会心灰意冷，我们会给自己掌声。我不是你想象的笨，我也有我自己的门。其实你不是不能，只是你肯不肯给自己多一个机会，因为我们都是有用的人。事情就是这样的残忍，有些道路没有直通那扇门，有些游戏结果不一定要获胜，有些收获不在终点，只在过程。我们不会心灰意冷，我们会给自己掌声。我不是你想象的笨，我也有我自己的门。其实你不是不能，只是你肯不肯给自己多一个机会，因为我们都是有用的人。我们不会心灰意冷，我们会给自己掌声。我不是你想象的笨，我也有我自己的门。其实你不是不能，只是你肯不肯给自己多一个机会，因为我们都是有用的人。给自己多一个机会，因为我们都是有用的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华语歌曲《聪明的人》是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讲述了三个差生如何应付学业以及三个家庭互动冲突的故事。那说到华语电影当中的老师的形象呢，我脑海当中出现的第一个经典的形象就是周星驰在《逃学威龙》当中的表演。这部影片上映之后也掀起了港台两地争相拍摄校园影片的热潮。这部影片当中的笑料和噱头也是极具创意的，而且各个经典又不落于低俗，插曲也是非常的好听。 巴西龙，皮里哥巴西龙，恰恰恰，皮里哥恰恰恰，巴西龙，皮里哥巴西龙，恰恰恰，皮里哥恰恰恰。 有一部很感人的影片，名字叫做《叫我第一名》。这部影片当中的主角呢，是一个有先天疾病的学生，但是在校长的帮助之下，他被全校学生接受，并且呢，树立了要成为老师的理想。这是一部非常温馨的励志影片，原声作品也都是以轻快为主的流行歌曲。 You wake up in the night and you feel like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surreal. You cannot find the day and let go of all the things that haunt you from within, of all the things that make you feel so unreal.Up to the light and you feel how suddenly it's easier to breathe. The echoes of the past fade away. You're happy to be living another day. You're happy that you're living another way. The world is great.Someone helps you home the emptiness that brings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原声是英国电影《知者无涯》当中的插曲。这个故事呢，跟心灵捕手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印度数学奇才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在不平等的时代当中，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贫苦印度少年离开家乡，独自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受到英国著名数学教授哈代的赏识。两个人亦师亦友的相互扶持，他们在数学领域成功的挖掘出了更加美好的成果。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弦动我心》，这也是同名电影的片尾曲，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曾被拍成纪录片，并且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这部影片讲述了贫民区的孩子也可以热爱贵族般高雅的古典音乐。如果你遇到了罗伯塔这样的恩师，那么更加是人生当中的幸运。那么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You never know what you've done for me when you're faithful.Done for my soul. You'll never know the gift you've given me. I'll carry it with me. Yeah, yeah, yeah. Through the days ahead, now think of days before. You make me hope for something better. You make me. 手机，就看那对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